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上午8点，云南。当小鸟停在树梢，当云朵飘过天空，我们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眼前的幸福。 突破！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放好王明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欢迎大家来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悦。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嘉宾主持心仪。 心仪又回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里啊。最近他一直忙着考雅思和上研究生的各种课程啊。 对。 今天作为我们的青年观察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开心全天的这个早晨啊。如果大家现在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同时呢，您也可以在一直播上搜索活力982，那样的话呢，你就可以在视频中看到我们啦。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和我们进行及时的互动了。今天是星期三，信息尾号是 4和9。 哎呀，你看我就知道心里给力。 因为今天信息尾号是4和9，所以月哥来的特别的早。 是的、 开着他的车就过来了。 是的。今天啊，感觉路上不是特别堵，天气也不错啊，也没有想象中的雾霾天那么严重啊。 但是我看了一下今天的空气质量，还是说会不利于敏感人群。 戴好口罩啊，而且天冷了以后天气挺干燥的。 对。 多喝水，保持住这个身材和身份啊。什么意思叫身材和身份？今天呢，这个我们请到的依然是我们的优秀的少先队辅导员啊。想问一下心仪吧，对少先队还有记忆吗？ 在模糊的记忆是有一些，因为我之前的话呢，是在小学的时候是我们鼓号队的指挥，就是在前面指挥大家啊，这个时候应该是小镲还是小鼓这样子的一个角色，所以呢，跟这个少先队辅导员还是比较熟悉的。当时因为当时就是少先队辅导员管这个事情，然后我印象当中呢，他每天都我们要排练的时候，他每天来得特别的早，然后呢，要等我们排练完了之后，他还得给我们交代完任务，晚上很晚才会回去。还有一个特别印象的深刻的就是我们的辅导员啊，他比较喜欢就是操心嘛，所以他就在那个额头， 就我感觉辅导员都操心， 对，他的那个额头上都有那个他的那个皱眉的痕迹，因为他真的特别负责，特别认真。 所以说其实心仪你是鼓号队的一员， 对， 你是打小鼓的。 我是指挥。 你是指挥，哇，我跟你说那个时候我们就特别崇拜指挥，就感觉因为打小鼓的或者什么小镲的那种都是有很多都可以参与啊，指挥只有一个人嘛， 对 吧？ 对， 而且指挥是唯一一个面对我们的。 对 吧， 而且指挥穿的衣服还跟大家不一样。 对对对对，那个时候就是在我心目中觉得指挥 就是你心目中的女神。 对对对，是这个样子。我还记得他姓刘还是姓王，我忘记了，反正就是当时特别帅，因为只有他面向我们。 对 啊，然后你是那个吗？ 对，就是那样的， 就那个是吧？ 就拿一个那个指挥棒，然后就上下摆动。 是的啊，我告诉你我是什么，我是大鼓。 就是敲大鼓的那个，反正也特别酷啊。当时一人发一套衣服，那衣服就是那种乐团的那种衣服， 还有什么章在上面， 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妈还临时就是去打大鼓之前，就是参加比赛之前，还去照相馆给我照了一张相。 嗯， 啊，那时候是吧，照一张相洗出来还是。 哎，我也照了一张， 特别酷， 都会让 是的，是的， 一些印象， 是的，是的，我还会打那个鼓点儿，啊，这个让听众朋友来听一下啊， 嗯，怎么 叫做动打了动打了动动打了打了动， 哎对， 动动打了打了动， 嗯， 动啪动啪， 对，就是 动动啪，是吧？ 看来你还挺有节奏感的。 对，那没办法， 没看出来你有音乐天赋， 那都是老师打出来的。好吧，接下来我邀请出来我们今天的嘉宾嘛，同样也是我们北京市优秀辅导员系列节目的第五期了。我们邀请到的是平谷六小的优秀的辅导员谭采芝老师啊，让我们的采芝老师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好 ，Hello， 主持人好， 嗯， 收音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 我是来自平谷六小的谭采芝老师， 嗯， 非常荣幸有机会到咱们北京青年广播来做客， 嗯， 哎呀，你看谭老师就是春风拂面的感觉， 是的， 微笑都快融化我的心了， 是的，反正就是让我感觉，就是瞬间就回到了小学的感觉中啊，昨天的时候。这个一定要在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的见证下，我要说出这句话，就是昨天的时候谭老师就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建外大街14号，提前先住下来了，住到宾馆里，就是为了早晨上我们的节目，特别感动，真的，因为确实从平谷赶过来路途有些遥远，而且有可能堵车， 对对对 对， 对，是， 当然这也侧面反映了谭老师 工作非常认真，是吗？ 是的，嗯。 作为老师就是责任心方面哈， 嗯， 就是我觉得身边的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就 对对对，而且 反正我觉得作为老师是不能迟到的， 嗯， 尤其是教育学生， 对， 像我这样的 你就不能当老师。 这样吧，我们先让谭老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平谷六小吧。 嗯 啊，我们肯定都知道是在平谷啊。看到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里已经来了36000人了。春暖花开，这位网友说：“永远充满活力的谭老师，你好。 啊”你好，你好。 先来给我们说说平谷六小吧。这是在城区是吧？ 对对对， 嗯， 对，在城区。我们平谷六小现在是我们平谷区，应该说学生数是最多的， 嗯， 就是1840多名同学， 嗯， 老师是140多名老师， 嗯 嗯，平谷六小呢，近几年呢，在咱们各方面的发展， 嗯， 是逐渐的这个在不断的那个进步， 嗯 嗯，特别是我们目前走出了我们那个自己的特色，有我们自己70多个社团， 嗯 啊， 70多个社团， 对对对，70多个社团， 我感觉比大学还多， 是， 对，就是想， 我觉得小朋友们在里面绝对会很开心的。 对对对，就是想让孩子们就是在各方面吧，有他自己的一个从小有一个兴趣特长的一个发展， 嗯， 啊，培养他一个兴趣爱好， 嗯 嗯， 木子这位网友说谭老师好样的，谭老师在平谷六小的学生人数上或者班级数上，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咱们学校有46个班， 46个班， 对对对， 嗯， 每个班级大概是40人左右吧， 40人左右，那将近有个 1840多名同学， 1840多名同学， 对， 应该属于一个大的小学了啊。 在我们平谷来说，目前是最大的学校， 最大的学校， 就是大概一个年级的话是8个班， 一个年级有7个班、8个班，现在一年级是10个班， 十个班， 对， 这属于一个 在不断的这个增加， 对，属于 可能是口碑的问题， 属于一个大型小学啊。谭老师，您是教什么课程的吗？ 哎，我是教信息技术课程的。 哇，我就喜欢上信息技术， 为什么呢？ 因为信息技术课可以去玩电脑。 嗯，这是一个错误的认识。 错误的，而且还可以。信息技术课的老师，反正讲的东西，我觉得都特别好，比化学、地理，那个还有语文、数学、英语都好。 嗯 嗯，还好很多学生是都喜欢这个。 对，因为信息技术一周只上一节课。 哎，对对对对对对，是我印象中的信息技术课是教我们发邮件、 发 email， 因为当时的话，我们家里面，我那个时候家里面还没有什么电脑嘛，然后大家就很兴奋，每次上课了，老师都会说，哎，这节课我教大家发邮件吧，尤其是当我们发出去的那一刻，然后老师说啊，我收到了谁谁的邮件，他又特别特别的兴奋，觉得好像自己成功的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一样， 还是三年级、四年级、五年级，我们在小学现阶段来说都有信息技术课程，不同的年级段有不同的这个课程的重点。 好的， 对，比如说三 年 级 学的不一样， 对对，发邮件应该是在四年级的时候， 四年级的时候， 对对对， 哎，我怎么没有印象？我觉得 你都在那玩游戏啊。 我们信息技术老师，但是就是不可能每一周都要去那个机房哈，就是那个电脑，现在都 在 里面， 都在机房上课。对， 那个时候我们不是。那时候我们得是四节课才能轮上我们班去那个电脑室里面 一次， 完事还得戴上鞋套，还得有那个空调，就是反正那个房间特别豪华，在我印象当中， 我印象中也是， 现在还是说， 然后我们都抢那个 普及了， 是的，然后我们那时候都抢最后几排的电脑。因为那 离老师远， 对，离老师远，完事还可以玩扫雷啊，纸牌啊， 确实是有这样的那个男生。 是的，我看到在网上今天确实特别火。听潮这位网友说谭老师很棒，玉倩这位网友说给谭老师点赞，为苹果六小加油。老鼠吃大米说棒棒的谭主任。好了，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吧，了解一下苹果六小。 对。 没有声音啊，是因为我们先通过画面吧，看一下啊，这是苹果六小的一个主教学楼是吗？ 对对对， 这是操场 啊，对，是我们的操场。 操场还是很宽阔的哈。哎，为什么还挂上这种古色古香的灯笼啊？ 就是我们那个营造一种家文化， 家文化， 对。 这是在上学生在上家长会，这是老师们， 老师们，对，老师们在参加这个各种的这个党员，还有这个咱们营的这个教研活动什么的。 这是一些校训吗？ 对，这是学校的办学理念。 这是在讲公开课哈。 对，这是我们邀请到这个外边的名师来校，给我们的老师们来讲课。 反正我记得小时候，只要邀请名师来上课的时候，大家都穿得特漂亮， 特别正式。 对，然后平时不认真学习的也都挺直腰板。 而且你知道吗？他们现在的校服都是那种西装，然后就穿得特别的好看。 那我们看一眼苹果六小的校服长啥样。 可以。 这是孩子们哈，这是在做的， 这是石头画，这是我们的社团课程。这是带领咱们那个学生们去参加社会大课堂，参加社会大课堂活动。这是我们的电视台，对对对。这是我们的小主持人， 真好。苹果六小电视台也是，比如说定期的会播放一些新闻啊， 每月一期，我 们是每月一期。 对， 可以，还有小记者采访， 对，走访咱们这个消费者协会。 你看小记者的表情，明显就是非常认真严肃哈。这是在学校打扫卫生吗？还是在？ 对，这是学校， 应该是。 欣怡，你一般比如说打扫卫生分组，你会分到什么这个工种？ 对，我一般会被分到就是擦黑板。 擦黑板的工种。 对。 那你这个挺幸运的。我一般都是，你知道我这个工种，我觉得我因为我个儿高，当时我一般都 检查女生宿舍。 不是，我一般都是擦那个就是灯棍儿。灯管的那个上面。 最有难度的那是。 对，那擦灰尘啊，擦灰尘。这是班长哈。在检查纪律委员， 自主学习。 这是 咱们的逃生演练。对， 这是我们的校服。 哇，这个校服一看就是为平谷去专门设计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对呀、啊， 因为感觉这个就是蓝色嘛、嗯、蓝色的天空的感觉，左右两边、哦、 干净， 对，颜色。这是在 这是落实三生课堂里边要讲的。 你看他们上课。 哎，我注意到了那个课程表，大家看到了吗？ 课程 就是黑板的左侧、嗯、有语数外英美 作业吧？ 作业不是，就是今天的课，在这个地方。 对，左边 这个就是咱们的，可能是值班里边的。 是的， 值周小干部。 这是获奖的一些。 这是咱们的国旗班。 好吧，通过这一个图片吧，我们也基本上了解了平谷六小的整个的一个过程啊。我看到我们的网上这个叫做荣月亮的网友说，谭老师棒棒的。清风淡雅说，谭老师为你骄傲，为六小自豪。牛皮糖小姐说，六小棒棒的，谭老师真棒。李小晨这位网友也特别有意思，他说我是六小的社团葫芦丝的老师 啊、嗯、是 六小是我去的社团里校风最好，老师最负责任，学生纪律最好的学校啊，三个最。 嗯， 一下子把我吓住了。 感谢老师们的认可。也是， 好吧，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先从谭老师的教的课开始聊起啊。 信息技术课。 嗯 嗯嗯， 对。那您身为一名信息技术老师，应该是做过一些课题的，那可以给大家说一说就是您印象中比较深刻的一些课题吗？ 嗯， 之前做过一个课题，就是由我自己主要这个负责的这样一课题，是就是关于学生上网这样一个问题。实际上学生上网问题可能老生常谈，经常会提到这样的一个事情。 嗯， 刚才主持人张悦也说到、说这个 我坐在最后一排。坐在最后一排 玩游戏， 上信息技术课，对，坐在后边就喜欢玩游戏， 玩扫雷啊，纸牌啊。 所以就我们的家长来说，很多家长就是谈网色变。就是让我们的孩子们远离网络，甚至于远离咱们的电脑， 甚至远离信息技术老师。 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 你看我们那个为什么不叫电脑课，为什么不叫计算机课，而是叫信息技术课。实际上我们在信息技术课堂上更要灌输给我们学生们是一种信息素养。而是要让他学习的不是说技能的这一种能力，而是说要让他学会的是一种咱们与时俱进的这种大的这种时代网络信息的这个处理呀、分析呀，咱们这种应用的能力。而是这样的来走。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这个信息技术课不是简单的 玩电脑 啊。对，玩电脑。 明白了啊。您刚才讲的那个课程叫谈网色变是吗？ 不是网，不是课， 就是 那个是做了一个课题， 做了一个课题， 做了一个课题。然后呢，就是想通过这样的课题呢，来和这个咱们这个学生啊，还有这个咱们家长们，让他们更多的人意识到，怎样引导我们的孩子们正确的使用咱们的电脑，正确的使用网络。 那一般现在的小孩就是，上了您的课之后，他们回家会去练习吗？会不会说就是比如说这节课教了什么，然后回家再练呢？ 有练习啊。我现在教的是三年级的课程。三年级的课程现在正在学咱们的键盘。实际上作为学生来说，键盘上可能最熟悉的那个键就是那个方向键。在上课之前， 那个、 对，他可能最熟悉的是方向键。那个方向键应用最多的是在游戏上。对，可是主键盘，像咱们的主键盘，这个英文26个英文字母是吧？咱们的正确指法怎么样来使？很多学生还不能正确的这个来使用。 我终于记起来了。确实有，就是信息技术里面有专门的这个课程，就是指法的练习。 对。 然后还要买一个 八个基准键，其实 不是，还要买一个那个模型版的键盘。现在还用吗？ 现在不用了，现在不需要了， 因为现在大家都有电脑了。 对， 真的， 对，现在都用真的了，这是 的。 确实，我觉得上这个课是有必要的，就是要教大家怎么样运用指法嘛。不然我看我爸啊，我爸每次打字都是这样，就 一 个手指头在那戳戳戳戳。 那个我就叫一指禅，咱们 对经常也告诉孩子们不要一指禅，咱们 对，其实那样并不方便。 对对对、 对。那老师，您给大家再说一说您之前上的一个信息的研究课，叫《微笑六小幸福生活》吧？ 那个课是《微笑六小幸福校园》。 幸福校园 那个课稍微有一点时间了，已经是2008年。2008年， 10年前了 啊！对对，还要从那个咱们当初是北京咱们承办的奥运会，2008年的奥运会，是吧？然后倡导的是微笑北京，然后我就想到了，学校呢，微笑呢，应该说确实微笑是一种力量，它能给人带来一种和善的感觉，所以我也想通过我的课堂，让我的孩子们能够在人生当中，是吧，微笑面对一切事情，所以创设了这节课叫微笑六小幸福校园，实际上这节课的内容也是我们信息技术课的内容，是一节金山文字的课程，在金山文字那课里边有那个插入图片，我就给每一个孩子们照了一张微笑的照片，在这堂课上让他把自己的照片学习插入到咱们这个文档当中，然后在文档当中呢，写上自己想说的话，实际上整个制作出一篇叫一个微笑这个自荐稿，微笑自就是自己的一个自荐稿， 就是配上微笑的他微笑图片， 对对对， 下面是不是还有一些他想说的话？ 对对对，实际上这个东西就是课堂的一个延伸， 哎，这挺好啊，就是大家其实也寓教于乐了哈，就是把自己的微笑的照片插到自己的成果当中 啊，对对对对， 就那种感觉 很有成就感， 对啊，比插别人的照片。这对吧，这大家学习上其实也带动了积极性， 对，而且让他也能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能够在德育方面思想教育方面，是吧，有一定的这个提升，说我微笑这个能够给身边的人，是吧，给自己带来心情愉悦， 对，其实我觉得也从侧面反映了什么样的课程其实都是和德育可以完美的结合在一起的。 对对对。 啊，除了这个课程以外，其实还有很多的优秀的课程。谭老师，你也一直在攻克啊，在努力。比如说教案设置文字格式或全国信息技术案例大赛1等奖。这课又有哪些特点？设置文字格式。 那个 一般我都是用格式刷， 这个可以让月哥好好学一学。 实际上，这还不是说就是为了学习技能而学习东西 啊。我先说说我这个文字格式，这个我用 Word 呀，基本上我什么都不会。基本上我就是把东西内容写完以后就发给心仪，我说心仪你帮我改一下格式，比如说什么宋体小四啊，什么这些我都不懂， 页眉页角行间距这种， 对，包括你看现在打印出来这个稿签啊，这是心仪打出来的，特别靠谱，今天你知道吗？但是我一般都是写出来以后我再用那格式刷给他 刷一下， 刷一次，所以确实都 这样比较省事儿。 对，确实都还给信息技术老师了，把原来学的啊。 实际上这节课我设计的时候是，初衷也是让孩子感受到这个文字，文字的魅力，它是来源于生活，要应用于生活。刚才说到这些字体的改变，是吧？其实这节课我把它后来的时候给它改了一个名字，叫文字点亮生活。 哇， 我把它改 升华了。 实际上就是想，它的特点，这节课的这个我自己设计的最想的初衷就是想让它，我们学任何东西都是，就是让它来源于生活，回归于生活。所以在学这节课的时候，这个开始的时候也是给孩子们做了一个这个文字的一个这个小的一个对比，先是这个用了一个咱们 原始的就是在这个 Word 里边打字、 嗯、 最初咱们不改变它字体不改变字号的时候是吧、 嗯、 它这个直接打出来的实际上是这个五号字特别小、 嗯、 对吧、 嗯、 对 啊、对 而且挺丑的 它是默认的、 嗯、 然后给孩子们出示一下这样的一个默认的东西然后再给他出示一个我给他修改完的 嗯 让孩子意识到就是阅读两个实际上是同一份文件是吧只不过是一份文件对他进行了一个格式上的一个修改 嗯 让孩子自己感受到通过这样一个对比感受到呢格式的修改是给这个就是文字带来了咱们的阅读啊可能就会带来很多方便 嗯 比如说字号变大了是吧、 嗯、 我们一看就能看到看清楚重点比就突出颜色上的变化、 嗯、 对吧然后通过这样一个设计初衷把这节课呢就是自始至终都让它围绕着生活来走 嗯这样其实学生们也容易理解 对最后回归于生活、 嗯、 就是让孩子们就是我也是从街边呀、 嗯、 还有咱们这个街边的广告牌 嗯 啊、 这是什么字体啊 对对对就是咱们就是想让他意识一下 嗯 感受到说我们生活当中 是有 是不同的字体的、 嗯、 对还有各种报纸上我也给他拍摄了一些照片、 嗯、 让他感受到这个字体设置到底是什么意义、 嗯、 有什么意义对我们学习它、 嗯 嗯，我觉得这特别好。我当时学的时候，老师就是说，哎，你把这个调成多大， 嗯、 或者调成多小、 啊， 什么字体，就完全没有一种 概念。 对、 嗯， 放到生活中也没有去认识它。 嗯、怪不得欣怡学的那么好呢。嗯、好吧，我们看到在我们的网上有很多网友也开始给我们留言，星光依旧灿烂说牛，谭老师棒棒的。 嗯， 像叶儿这位网友说棒棒的，春暖花开说谭老师加油，六小加油，袁这位网友。我不知道您还在看没看我们的节目啊？说谭老师在教委挂职了一年，做辅导员工作有思想有方法，活动开展有声有色，为他点赞。 嗯 啊，谢谢谢谢。 嗯，袁这位网友说，谭老师笑起来就是传说中的银铃般的笑声，喜欢看你笑起来的样子啊。穿粉棉袄的消防栓，这位网友的名字起得好啊。他说谭老师棒棒的，给你点赞。还有卖血吃海鲜说厉害啊。 嗯，今天互动量。 是的，今天我们那个邀请到的是平谷六小优秀的少先队辅导员谭彩芝老师、 嗯、 微信公众号找到关爱青年计划，或者说在新浪一直播找到活力酒吧。我们这样吧，放一段刚刚谭老师讲的这个文字点亮生活的课程的一个公开课的一个视频的片段画面吧，让大家也近距离的回到校园里好好的学一学，尤其是我好好学学怎么设置字体、 嗯、对 还是没有声音啊！我请我们的导播老师检查一下，看看是什么样的情况，为什么所有的视频都没有声音？ 对， 好像还是没有声音。我们通过一个视频的画面吧，可以看到， 嗯， 这是谭老师，好像是在， 嗯。这个是上课伊始的时候给孩子们放的，就是啊，这是回答问题，我在跟孩子们做互动， 互动， 做互动。 那、 嗯、 最小的鸟是什么鸟？ 嗯 啊, 啊，好 吧，就是为了引出这样的一个咱们这个文字。 好吧，没有声音的话，可能听起来还不是特别好。这样，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半点广告回来以后，我们尝试看看。可不可以从后台设置一下？嗯。 老爸，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对着别人的照片流口水。 哇，小姐姐的马甲线好美啊！ 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叹口气。 想运动又没时间。 每天工作忙忙碌碌，唯一闲置的就是那张健身卡。别给自己的懒惰找借口，零散时间动起来。Office Lazy 秒变 Pretty Lady， 我是思萌。Office Lazy 的私教课就在听听 FM。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要不说信息技术没学好呢，刚才推推子把隔壁的推子推出来了， 所以大家看啊，这个信息技术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的啊，我们这样吧，还是把文字这个设置文字格式、文字点亮生活的公开课给大家放一下啊， 大家看一下。 这次放的这个推推子一推，绝对有声音。 嗯，咱们来看一下，哎，有了。半年中之内能摘多少椰子？ 我知道。不知道，哎，你知道什么呀？ 我知道最小的鸟是蜂鸟。 非常棒，看来你的知识非常的丰富。你是第四组的是吧？四组同学，来讲一个果实吗？其他的不知道了是吧？那老师一手里有一份资料介绍，您想看看吗？ 而且我发现同学们都很积极哈，一直在举手。 你还看到？还有什么？你说， 他重要的，他重要的全用大别的颜色。 而且，谭老师就是不仅仅是谭老师，就感觉所有的老师就和我们说话的时候都挺和蔼可亲的，但是谭老师一旦。 站上讲台以后就感我反正不自然的，我就想举手，这样就想回答问题。好吧，这是一个视频的片段啊，很有意思，让我们仿佛回到了小学的时候上信息技术的时候哈。 对，我在想，如果我当时的信息技术老师也像谭老师这么认真负责啊，谭老师这么的知性，我当时应该会学得更好。 嗯，是的啊，就是直接就可以文字格式飞起来了。 嗯、 好吧，这是其实谭老师在上信息技术课的这些生活中啊案例啊、 嗯、 包括自己的一些公开课呀这些等等等等啊、 嗯、 我们还是回到平谷六小来吧啊。其实因为谭老师不仅仅是一个信息技术的老师，同样也是我们平谷六小的优秀的少先队的辅导员啊。 对， 少先队的工作刚才谭老师也说了70多个社团啊、 嗯、 先让谭老师先跟我们说说这70个社团，也别全说啊，咱们就挑着拣着，就是说几个重点的。 对、 啊、 特别优秀的， 先跟我们分享几个。 嗯， 哎好，可以。 有没有小主持人社团？ 有，真有。 小记者社团 有、 嗯、可以来我们青年说互动一下。 对， 哎，可以 可 以，可 以吧， 谢谢谢谢、 嗯、 啊。对，我们的这个小记者社团确实挺需要走出来的、 嗯、 然后来咱们这样的地方，如果有机会来学习的话非常好。 嗯，谭老师是说完这个是真心的兴奋啊。 对对对对，打心眼里边高兴。 嗯，您说。 我们这个70多个社团实际上有办这个社团的时候有自己的理念。嗯，主要是通过这个三动课堂，三动是跃动课堂， 嗯， 舞动课堂和灵动课堂。 嗯， 这个三动有不同的意义。跃动是音乐的跃，要让我们的校园里边充满了音乐声。 嗯， 一种美的声音。 嗯， 哎，所以我们围绕着这个乐动课团， 嗯， 我们开设了管乐课程、民乐课程、葫芦丝、 嗯、 四个葫芦丝课程、 嗯、 还有竖笛课程，以至于我们还有一些个合唱团、 嗯嗯、 将近60人的合唱团、 嗯、 啊，这样的课程。灵动校园呢，是灵是灵气的灵， 嗯 嗯，也就是现在都提倡我们的学生们要有创新的思维，是吧、 嗯、 创造性的学习，所以我们要让孩子们从小培养这种创造性，要有这种创造精神。 嗯， 所以我们开设课堂的时候，开设了小牛顿课程， 嗯， 开设了这个科技小发明的课程、 嗯 啊 嗯、 对，然后让孩子们在这样的一种课程当中去不断的这个提升自己的发明创造的一种意识。 嗯 啊，还有咱们校园的舞动课程呢，是舞是舞起来的舞。 嗯 啊，它不只是包括跳舞， 嗯， 就是让孩子们要在校园里边，在小学的时候要动起来、 嗯、 哎，快乐。包括像舞蹈啊，还有咱们的软式棒球、篮球、跳绳、踢毽子等等这样的课程。 嗯 嗯, 嗯， 我们这样的课程是根据不同的年级， 包括 学生的特点 、 嗯、 还有 对学生的年龄特点， 嗯， 然后根据刚才说的这三个理念， 嗯 嗯、在不同的年级段开设不同的这个课程。 嗯， 就比如说绘画这一个课程，我们每个年级段开设的不同。 嗯， 低年级开设儿童画， 嗯， 然后我们到中年级的时候开设创意画，比如说线条画啊、 嗯、 是吧，创意画，还有高年级的时候我们就会开设这种水墨画，这种中国画。 嗯 嗯，国画 真好哈。现在想想小学的社团都可以这样丰富啊。 对呀、 啊、 而且还不同的年级不一样。 嗯，如果我选的话，我会选体育的踢毽子社团。 嗯，为什么呢？因为女生多， 有 可以运动运动啊，运动运动。不，女生多不一定这个社团就发挥得好、 嗯、 我跟你说。 那要是我选的话，我肯定会去选有唱歌的那种社团，因为有 合唱，有合唱社团。对， 我们心仪是超级女声武汉， 武汉赛区的， 武汉赛区的， 哇，真棒， 冠军 啊！ 不， 前十， 对，前十， 嗯， 声音听出来了，很美， 嗯，谢谢。所以就很想去你们的那个唱歌的社团去感受一下。 哎，可以，可以，有机会就 是 我们 辅导老师， 每周对每周五下午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半小时的这个课程。欢迎来我们六小做客， 有机会的话真可以去。 我们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的这个平台上啊，有很多的网友朋友在留言哈，像前锋这位网友说真够棒的，星绿灯具窗帘圆圆这位网友说谭老师真棒，提拉米苏说老同学棒棒的，小红帽艺术幼儿园声乐杨老师说六小棒棒的，山谷夜莺说给谭老师点个赞。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互动啊！两个平台，一个是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说在新浪一直播找到“活力982”。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小小的短片吧，了解一下这个一些平谷六小的一些社团活动吧。类似于一个小集锦啊，看看啊。 这个小集锦应该是包括了。 这个是管乐的一个汇报，对，这是我们管乐的一个成长过程。 这个是一个民乐管乐的社团，也是我们的一个社团吗？ 对，管乐 这个社团我感觉人数应该挺多的哈。 啊，对， 大概有一个 我们管乐之前发展到100多人， 100多人， 对，现在就是人员，因为这个六年级的学生刚刚毕业嘛，还没有新招生。 其实我觉得就是挺 跟家长的认识有关系。 对，跟家长认识有关系，因为我也看到有女生在学，有女生 长笛，一般的情况下女生学的会多一些。 但是说实话，那个就是那种管乐啊，有的时候说实话肺活量要求确实挺高的。我 但是女生可以，没 女生可以是吧？我选那个叫鼓号队的时候吧，其实我觉得就是那种吹号的应该特别帅。但最后为什么我改行去打大鼓了呢？ 就因为肺活量不够， 就是因为老师说你吹一下试试， 太瘦了， 你吹一下试试 啊，没吹响， 一直没吹响。 对，我是看我们当时鼓号队吹小号的男生，就这老鼓特别大， 我特别羡慕那些吹号的。 过去的时候，咱们老师筛选学生，可能确实是一个看体型哈，一个是看咱们让你试一下能不能吹响了。现在我看他们专业老师在选学生的时候，看嘴型，看嘴型， 对，因为 适合小号啊，还是适合什么小号， 萨克斯啊， 还是这个长笛呀，或者黑管啊。 你看小孩， 你看这个小孩都带病来练习，左手 对对对， 旁边坐着的那个左手边的小孩。 这里边我们有一个老师也是，就是那个腿夹着拐在上课。 你看现在这个坐在这里穿黄衣服 的 小孩的左手。 这是我们的乐团。 这些照片是真是特别的好。 你看这规模。 他们平常是有各种那个乐器的， 好吧，我 们 就放到这儿吧。 他们平常的话分别排练，那应该也会有就是一起 合 起来， 对 对， 对，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说孩子可能通过一个乐团是成长的速度会更快一些，在乐团里边他可以和别人一起互相合作，是吧，就是咱们平时日常的时候是那种单极客， 谭老师可不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现在我们的这些社团里都获得了哪些成绩？我觉得像这个管乐乐团应该还是挺厉害的哈。 管乐 都不算是，都排不上号是吧？七十个社团里，刚才七十个社团里，谭老师都不 care 这个社团，都没有说啊。 不是社团太多了，然后这个刚才特意嘱咐我别都说。 您说，谭老师啊， 咱们这个就是现在学校的很多的这个比赛活动，我们都依托于我们的这个社团。比如说咱们这个之前刚刚进行完的这个科技节、对，科技节我们刚刚进行完，在科技节项目里边有科幻画，有这个咱们的那个科技小发明，还有咱们那个科技小论文，这些我们都依托于我们的社团课程来进行。还有咱们刚刚进行的这个航天科技节，我们航天科技节也有航天科幻画，这星期来的结果，然我们上交了四幅作品，一幅获得了市级一等奖，然后有两幅获得了市级三等奖，还有咱们的这个科技里边的科技实验，航天科技实验，还有咱们那个科普剧，都通过这个选拔，已经就是选拔上这周六要参加咱们市级的这个现场赛，这是咱们科技主要方面的东西。比如说体育方面，我们也依托于我们的课程，依托于我们的课程在不断的这个发展，之前刚刚进行的拉拉操比赛，也是在我们这个课程里边，社团里边是有这个拉拉操班的，拉拉操获得了咱们平谷区的这个艺术节里这个拉拉操赛，两个项，一个是自选动作，一个是规定动作，都获得了第一名，然后咱们那个跆拳道是上周六参加的市级的比赛，团体总分获得了咱们市里边的第六名，也非常不容易，十个孩子有九个孩子取得了名次奖，有一名学生获得了优秀奖， 感觉谭老师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叫如数家珍， 对， 就俺家孩子怎么地那种感觉， 这么厉害。哎，我有个疑问，谭老师，就刚刚您说到这个航天的现场赛，我在想这个航天现场赛它是怎么比的呢？ 航天科技现场赛就是我们把学生带到咱们这个市里边这个举办场地这儿，一个是咱们的那个航天实验，现场做航天实验，然后学生做在现场做行这个解说，这个现场的专家评委，在现场 去听 从孩子们，对，来听孩子们的这个介绍，还有实验，科普剧也是在现场看学生们的这个表现，之前我们是交光盘先交上来的 我一开始以为这个航天现场赛是在现场做一个什么航天模型这种 模型是吧？ 这个也差不多 也有这样的，有航天的这个飞机的这个现场赛也有，不过这个比赛已经过了，也有，而且这个比赛就在我们平谷区做的，咱们市里边的就是那个在我们平谷区有一个那个航天基地，在那个地方做的， 好吧，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啊，广告回来以后接着和谭老师来分享平谷六小的七十个社团啊， 对， 这个挨个说，我估计啊明年咱们再见了，各位听众朋友们啊，好吧，我们进一小段片花和广告。 转眼之间，2018年。

这些风筝都是他们自己做的吗？ 对对对，这个风筝都是咱们的学生老师甚至于有我们的家长一同参与的。这个像这样的活动我们一般的情况下都是在学校里边先是对就是组织所有的同学所有中队的学生们去参与，然后选拔一些孩子参加区级的，这是从通过区级选拔到市里边参加比赛的。 这是风筝比赛哈。 咱们再看下 这个是拉拉操比赛吧。 对对对，这是拉拉操比赛现场。 太炫了这个、 拉操比赛的现场。 设备还有他衣服都特别的专业。 这个学校的这个领导啊也都挺重视咱们这个社团的发展的。也都希望给孩子们提供展示的平台。所以我们在服装的这个投入方面呀，领导们都很给支持给力。 这是在干什么？ 这个是家长，这个是我要说一说。我要说一说我们六小的家长们还是很给力的。咱们这是在给拉拉操的学生们在化妆。我们当天是6点钟到学校给队员们去化妆。甚至于5点多我们就从家里边出发到学校做准备了。这是我这个在拉拉操这个家长群里边发出的倡议。希望有一些家长志愿者来协助学校化妆。 就化妆嘛。 对，因为我们很多老师不懂化妆。咱们那个家长的资源还是很多的，很丰富的。像这位家长就是当时我记得他说这个把最难的给我，就是画眉毛啊什么的都挺难的。 这是我们一家长。我妈妈之前 这应该是挺早就要起来画吧。 对呀、5点多就到学校了。5点多。当天这个比赛我们是第一组嘛。第一组时间挺早的，我们7点多就从学校出发了。要给30多个学生来化妆的话，就是时间需要稍微长一些。 对，我妈妈当时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工作，就是帮我们那个鼓号队的同学化妆。然后她也是就是很早从家里出发，然后在每个家长分配不同的任务， 对， 画不同的部位，然后我妈妈就是负责帮我们画。我还记得我妈妈是画腮红。 这流水线作业啊。 对对对，真是流水线作业。 流水线作业。这是拉拉队啊。刚才我还注意到这张照片，这是跆拳道吧？ 这是跆拳道展演。对。这个也就是我们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在六一儿童节我们社团进行展示。现场展示。这是咱们跆拳道展示的现场。 他们跆拳道的话 是这是跆拳道参加咱们市级比赛。就是上周六的事情。 这是拿了第几名？ 这个是咱们团体总分是北京市第6名。这也是咱们应该第一次参加北京市的比赛。这个比赛规模还是不小的。 这个瞬间其实就是一个哇， 踢那个木板， 踢板，对， 还是很厉害啊。 对，我其实6年级的时候也学了一段时间跆拳道。 是吗？ 对， 很棒。 但是我当时是踢不碎这个板的。可能是我女生力气比较小吧。 是吧？ 所以我特别的佩服这种可以就有一种飞跃的感觉。 确实这感觉活动很多哈。这是跆拳道的比赛的这个颁奖的一个情况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个吧。这是科技小发明。 对，科技小发明。 这是一个发明的个什么呀？ 这个时间是一个，就是咱这个是镜子，咱们那个洗手间那个镜子， 可以发光亮灯。 不，洗完洗澡的时候那个热气很容易让那镜子 对 特别模糊看不到了。然后这个是我们那个学校的一个叫张鹏奥的一个老师，就是今年新毕业的一个老师。张鹏坤，不好意思啊，今年新毕业的一个老师。辅导学生们制作的这个防雾镜。后边实际上用的是咱们那个废弃的那个电褥子那个线。它接上线之后，它一受热，然后咱们那个镜子就是那个温度就会提升，和咱们那个水温是吧。那个镜子在洗完澡时候之后就不会有雾气， 就很清楚。 很清楚。 这也是一个小发明吧。 对对对， 这是 黑板擦，这叫伸缩性黑板擦 啊。 这个看到后边那个两个小黑的那个按钮了吗？ 就是 那个两个小黑的那个是实际上是磁铁 啊， 把它可以吸在这个黑板上， 板上 对、 嗯， 然后那个黑板它那个下边那个就是往跟那个咱们那个那个这个弹簧性质似的有点， 嗯、 然后那个往活儿一收，它就拉长，然后那个个子矮的学生，他可以碰到高处 啊、嗯！哎，我就想到当时我擦黑板就是老跳着擦 啊，对，甚至于蹬椅子，蹬在椅子上， 嗯， 比较危险， 嗯， 挺有意思啊，挺有意思，孩子们的想法也特别的棒啊， 对、 嗯，这样吧，我们先进一小段歌曲回来以后呢，在我们的导播间里，还有一位青年观察员啊，他叫阿呆啊，名字特别的奇特啊，其实他也是今天特意系了红领巾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啊，就特别想和谭老师一起交流一下他少先队少先队的痛苦时光啊。网上的互动还是很多，我们看到素心如莲静谧自守这位网友说谭主任棒棒的，简单自在也说棒棒的，顺其自然说给谭老师点赞， 嗯， 通过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在新浪直播找到活力酒吧就可以和我们进行及时的互动啦。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把这70个社团介绍完。刚才讲了这个科技小发明，除了科技小发明以外，还有这是什么呀？ 啊，这是咱们的航天科技实验。 嗯， 这个是水火箭。 嗯， 水火箭 那个对吧？ 对，那个就是他拿的那个是水火箭，然后往那里边注上水之后，那个下边那个桌子上放了一个那个打气筒，用打气筒给它注入一定的气体之后，那个达到一定的压力之后，咱们那个水火箭就会升空。这是一个模仿咱们那个火箭升空的一个过程。 哇，这个我特别感兴趣，它居然能升空 啊！对，飞得还挺高。 哇，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这是画画的吧？ 对对对，这个是咱们也是我们学校一个这个新毕业的一个张奥老师，他辅导学生绘画的叫这个画叫是航天科幻画，这幅画获得了这个市级一等奖，就是这周来的成绩。 哇， 这 个是你看所有的，这是应该在一个 在太空当中， 太空上吗？还是不是？这是在是这个地球上啊，有穿梭的这种各种轨道。 这个实际上它应该是一种想象的科幻画嘛，航天科幻画，咱们应该想象的 就孩子们的世界， 外边的星球，对对对， 孩子们的世界。这个呢？ 这是咱们的航天的科普剧，科普剧在这个。当时是在拍摄录制，参加这个咱们市级比赛的时候，要先在学校录制好，提交光盘，选上之后我们才有机会到现场去比赛。这个也选上了，这周六我们代表我们平谷区参加咱们市级的比赛。 这是在 这个是咱们科技节里边一个 STEAM 创客项目，这个老师辅导的这个几名同学在现场比赛，这是现场比赛的画面，这个是我们学校的曲老师，也是我们学校一个网管老师，我们学校这些年轻的老师们都非常的用心负责任，这项比赛也获得了这个区级的第一名，是就是这个 奥运的一个冰雪的一个花车，对对对，他还需要那个程序，就是稍微复杂一些这个，孩子们在那拿着遥控，他需要那个程序设计，然后让花车动起来。这花车是自己学生们自己在老师的辅导下做的制作的。 所以其实刚才我们看到这些照片五花八门，都有各个行业的这个工种的都有啊，各个兴趣爱好的也都有啊，有科技发明的，火箭都可以飞上去了， 还有想象中的太空的话， 对，还有那个黑板擦那个，我觉得印象 伸缩黑板擦 印象还是很深刻的啊。我们继续来看看吧，这个应该就是在吹笛子了，应该就是我们的管乐团吧。 这是民乐团，这是民乐团里边的竹笛啊，竹笛，竹笛科。对，我们民乐团有六个社团，六个社团，像中阮呀、竹笛啊、二胡啊，还有笙啊这样的课程都有。这是咱们的管乐， 管乐 啊，这是管乐的一个现场的一个那个以乐团形式呈现的一个演奏。 这个确实阵容庞大 啊，对， 我感觉应该算咱们社团里边比较人数比较多的社团了吧？ 人数挺多的。 但是这些照片， 这些还不是都上的，应该学生没都上，因为我们分了那个老生和新生，对对对，就是梯队式的发展。 体育方面，我看到有这个是轮滑社团吧？ 对，轮滑社团。 还有这个应该是。 这个是软式棒球， 软式棒球 啊，这是我们学校的那个小童老师，在现场这个教授一年级的学生们软式棒球。 这个棒球真的很新奇，因为现在大学啊，包括高中、初中很多都没有。 对。应该说现在的这个小学生这个学习条件改善的非常好，非常快。 好吧，但是在这些所有的照片当中啊，有一张照片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这张照片让谭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还是很多年前，应该是还是在农村从事少先队工作的时候，组织少先队员们参加的咱们中央电视台的一个大风车栏目的一个录制。当时接到通知的时候很是激动，然后孩子们也很高兴，家长也很高兴，然后带着孩子们参加了17的节目录制。 那个大风车那个开头怎么唱来着？ 大风车 只要用力用力转， 对， 滴来哒啦哒啦啦哒啦，哒啦啦哒啦啦哒哒啦哒，对，词儿有点记不住了， 但是旋律是对的， 对对对，就是， 真的很开心啊！看到这些照片和孩子们无忧无虑的生活，以及他们个个都有自己的绝技和本领啊！我们介绍完了以后呢，隆重的推出我们的另外一位青年观察员阿呆啊，他已经坐到了我们的观察区啊， 对， 给一个镜头， 看一下我们。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呆，又一次来到了这里，看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系了红领巾。 是的，但我感觉哈，在这回系的这红领巾不好看。 没有事，没有昨天系的好看。 主要是太久没有系了。 我还真的，我告诉你，我昨天 谭老师这个标准的。 我昨天我们昨天采访杨娜老师的时候，杨娜老师特意要的。 不是，我感觉这个阿呆现在这个红领巾啊，你这个红领巾有一点儿。像这个学习不好的差生记得，我跟你说， 不要这样说好不好？不要真相。 好吧，阿呆有什么样的问题想问我们谭老师的？或者说，刚刚听完一个小时的节目以后，你有什么样的感触呢？ 我特别好奇的是那个黑板擦，就是因为我小的时候个子特别低，然后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我们的组长，就是我们那有也分小组，不知道现在孩子们分不分小组 啊？分， 就是分小组的时候呢。我们小组组长呢就主动揽过去说那我要擦黑板，但是黑板特别高，有一次呢就摔了，他就踩着那凳子就摔了，所以呢我就想这个黑板擦呢就特别的是神器，明白吗？ 是神器， 是神器啊，黑板擦的神器啊。 对，所以我就想特别想问谭老师，那个黑板擦真的能擦干净吗？ 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小发明，就是它可以，就是代表了一个，就是学生们一种创新思想。它可能要是说付诸到咱们实际当中，是吧？还需要实践经验， 加工一下。 对。 但是我觉得有这个想法就特别好了。 对， 因为毕竟咱们都擦过那么多年，黑板都是人工， 对 然后还跳着擦。 对，不过现在大 学跳着擦， 对，跳着擦这个特别有印象。就是现在大学里面黑板都是那种上下可以活动的， 对， 可以引进到学校。 啊，这个想法，这个也挺 上下可以拉的 那种，还有那种自动的吧。呜一下就全擦完了。 这个有吗？ 那个在我们这个学校还没有， 还没有，还没有，还没有啊。 可以普及一下， 这个想法也确实挺好。我记得原来咱们那个就是小孩玩那花板，有那种的，就是一拉然后就没了的那种，是吧？ 对。 好吧，我们进一小段片花，回来以后呢，和这个谭老师呢，接着去分享一些刚才谭老师讲说。参加大风车的时候，当时是在农村，这个也是在小学里，是吧？ 对，做辅导员。 是的，当时在农村的这种特色的少先队的辅导员活动又有哪些啊？然后呢，当然这个大风车的这个，其实当时是来当观众是吧？ 不是，是 现场参加的，是咱们录制 互动的嘉宾吧？ 就是这个咱们学生们参加的那个节目现场的，也就是录制，不是那个观众， 就是主 他就参与到活动中的。 怎么样？ 好羡慕！ 还有印象吗？兴奋不兴奋？当时 现在还能想起来，所以说肯定是很兴奋的。对，应该有十多年了。 对，金龟子。 毛毛虫 ，这两个应该 都是我们童年。 现在大风车这节目也没了哈， 有吗？ 还有吗？ 有吧？还有吗？ 好像有吧？ 有吗？我也不太清楚。 我没有，这是我的童年。 哎呀，这个说起来这个事儿啊，就是确实很难忘啊。这些孩子们现在应该都有些年纪都，大学毕业了吧？ 这些孩子对。应该上大学都毕业了， 上大学毕业了，确实是。 是五年级的学生嘛？现在这个应该是2005年，在2005年的时候参加的活动，应该十多年了。 十多年了啊！一转眼转瞬即逝。我们进小段片花，回来以后继续分享。 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了，北京时间的9点21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悦。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观察员心仪。 还有一位。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观察员阿呆。 阿呆，哎呀，心仪阿呆，哎呀，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我们的青年观察员啊，都非常的优秀。为什么优秀呢？因为第一呢，他们都是这个非常优秀的研究生啊。第二呢，就是他们通过在我这儿实习，基本上都是考上研究生了啊。 是的。 我也是一位合格的老师，谭老师。 看来有机会多让我们平谷六小的孩子。 是的啊，平谷六小的孩子们一旦来了这里， 提前学习。 我们聘请为少年观察员。 对。 然后让青年嘉宾来了以后，让少年观察员就在这儿说，我点评一下这位青年啊，挺有意思的。看到说的敏这位网友说，王二区出去的都是人才，什么意思？没听明白 啊 就是我是原来分配，就是98年毕业的时候，在咱们那个王二区这边是一所农村小学， 农村小学， 对， 正好聊到农村小学，您就给我们说说。 好，就是98年毕业的时候到这个农村小学任少先队辅导员，我记得当时自己还有点哭鼻子，身边的这个 这个同学们， 嗯， 都是分配到了班主任的岗位上， 嗯， 然后自己分配到这个辅导员的岗位，当时有点不适应， 嗯， 后来的时候也是，就是身边的老教师还有同事们的这个领导们的关心，嗯，同事们的这个帮助，然后自己逐步的适应了这个工作， 嗯， 后来的时候就是，嗯，觉得在辅导员这岗位上。特别是在农村是吧，组织孩子们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 嗯， 然后家长们特别支持， 嗯， 当时这种心劲还是挺高的，挺好的，像我们过去的时候就是基本上每个月都那么有那么两三次集体性的组织队员们去活动，像有那个红领巾一条街呀，过去的时候都有这样的地方，最让我记忆深刻的就是我觉得就是想给农村的孩子搭建一些发展的平台， 嗯， 我们九几年，也就是2000年左右的时候，好像咱们的电脑还没有， 嗯， 所以说网络方面还谈不上， 对， 那个时候我们接受的信息更多的是来源于报刊报纸， 嗯， 咱们北京少年报是咱们针对少年儿童少先队员， 嗯， 对来开辟的一个那个刊物， 嗯， 所以我就想着带领我们的队员们。嗯，多读书，多用报，多读报用报，从这个角度来这个发展队员们，这个给他们提供平台吧， 嗯， 然后组织队员们，通过读报，然后发展到后期的时候，我们参与到这报刊当中去，就是去写一些个活动啊，就是像报刊上有一些个小栏目。 嗯， 我们就是少先队员们可以参与，孩子们那个刊物就是自己的那个作品被刊登的时候特别激动， 嗯， 特别高兴， 嗯嗯， 然后就是逐一的一点一点的扩大起来，我们当初的时候那么两三年的时候大概有那么200-300人的这个学生的这个作品有在咱们这个北京少年报上进行刊登，当时这个少年报觉得我们这个读书用报工作做得挺不错的，直接推荐了我们参加就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大风车栏目，对， 嗯， 中央电视台的大风车栏目，然后队员们也就是说给了我们一个更广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平台， 嗯 嗯， 这个来龙去脉终于明白了， 也 是 一步一步积淀的， 对，其实听到谭老师的这个从农村的一个辅导员开始做起来，和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接触，其实是一个特别真实的心理过程啊。 嗯， 和孩子们的这种开心的瞬间，21年里，也有很多印象比较深刻的吧。 对对对， 有一些孩子，我估计现在已经为人母、为人父了。 对， 兴许9月10号教师节的时候还给您发一微信。 有有有， 是吧？ 那个原来咱们经常用 QQ 嘛， 嗯 ，QQ 里边那个邮箱，我那个最近没用这个 QQ 邮箱了，这两天传资料的时候用了一下那 QQ 邮箱，我看了一下， 嗯， 里边还有咱们那个学生们， 嗯 原来教过的学生们那个发的这个贺卡， 发的贺卡， 对，在生日的时候。发的贺卡， 您看到之后是不是感觉特别幸福， 很亲切，对对对，很高兴， 这也是最幸福的瞬间， 对， 你看9月10号我就没收过心仪和阿呆的 补回来， 给他们做提示 好，看到梅子这位网友说真棒啊，还有范海燕网友说棒棒的啊，希望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和我们进行及时的互动，9点半到了，我们放一个半点的广告，回来以后进入我们青年说的最后一个时段了啊，半点时段了，就是9点半到10点的时段，我们将和谭老师一起来说一说平谷区做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试点，就是分批入队啊，就是分批入少先队啊，我是字面上理解是这样的，但是具体的一些情况还是需要谭老师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啊。 哎，好 啊，当然还有的就是这个有一个特别好的记者站叫红通社啊，我们一起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对对对， 先进一小段广告。 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儿。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 第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五年才能封装，产量极低。第三，它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董香型，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儿也买不着啊？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400-919-6188，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400-919-6188。 青南古院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新业会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活佛7岁男，不选手西海峰，他以566盘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悦、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说在新浪一直播找到活力982，就是不给心仪说话的机会。 好，那么我现在呢就来问那个谭老师一个问题哈。刚才谭老师说的是一些很富有这个农村特色的少先队的教育活动。那据我所知的话，这里面有一个叫做红通社的这样的一个组织是吗？ 对， 可以跟您可以跟 这是一个记者站吧？ 对，这是一个记者站。咱们这个早期的时候，刚才说到这个《读书拥抱》，不是吗？《北京少年报》是吧？这实际上是《北京少年报》这边牵头做的一个，校园的一个记者站。咱们校园记者站发展到现在呢，我们学校呢，除了咱们这个像红领巾广播站，还有咱们现在有了我们自己平谷六小的红领巾电视台。我们的红领巾电视台呢，就是孩子们自己有摄影班，有主持人班所以说孩子们通过学习自己摄影，然后自己尝试着编辑节目，然后现在是每月我们出一期平谷六小的，专门播报咱们学生们学校的一些活动啊，还有咱们那个学生在外参加一些活动的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吧。 可以。 新学年开学典礼，师生精神面貌饱满，20多位新调入的教师进行入职宣誓。 哎呦，很专业的样子。 新教师入职宣誓，9月4日清晨，平谷六小举行2018-2019学年度第一学期开学典礼。 这些都是学生们自己拍吗？ 对， 自己拍自己剪辑。 对，尝试着。 学生和教师代表讲话。 包装呢？ 就是那个字幕条啊什么的，刚刚 后期制作是吧？ 嗯， 后期制作是现在是由我们的这个主要的我们一个授课老师对来做， 贾书记带领新教师， 挺专业的。 哦，我们专门为这个电视台这个设计了两个课程，应该更具体三个课程，有一个主持人班，有一个小记者班，还有一个咱们这个摄影班。 嗯，也就是这些都是他们自己摄影的。 对对对。学校的一些活动啊，甚至于我们现在平谷区比如说少带会的时候，我们这些都是让咱们的小记者参加咱们这个活动，到现场去感受一下氛围，然后让他们来进行播报。 真是特别好哈！ 是我有注意到刚刚那两个镜头是那个有点像仰拍，可能身高也一样。真可爱。 大家好， 这是 不同的栏目。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慧怡，新的学年到了，让我们 看看同学们有哪些 愿望和计划。 简报道。 我这学期的打算就是把我的英语方面提高提高，老师说英语是没有捷径的，所以我只能多练多读多看多背多写。新学期我想去王府井图书大厦，因为四层有我最爱的美术展览馆，在那里我可以多长一些美术的知识，开阔视野。我这学期有一个新打算，因为我觉得语文阅读能力还不够强，要多买几本书，回家的时候晚上放学就抽出一个半小时或一个小时的时间读几本课外书，增强我的语文。 嗯 嗯， 这是诵读课吧， 声乐课。 声乐课 在 老师， 还有人物专题， 对 人物 专访， 对教师专访啊，每期有一个。 九届合唱团从2002， 秦老师这个就是五十多岁了，非常棒，在合唱方面很专业。带领我们学校的这个合唱团参加过市级的合唱团比赛，获得过市级的二等奖。 我们小时候可喜欢上什么音乐课啊，那个什么美术课什么的。 这是舞蹈课吧？ 对对对，这个也是咱们社团课。这个是咱们小记者走四方可以，然后到这个校外区去看我们那个学生们上课外活动课的情况。 在上课 看看小记者采访啊。 好认真。 这一年舞蹈培训当中，我会把孩子带得更好。 那您对我们学校这些活动还有什么建议吗？ 我感觉挺好的，孩子课后丰富这种艺术特长，对于孩子学习上会提高孩子的积极性，多培养孩子的艺术特长非常好。 你来这个班，你感觉这个班里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就我感觉这个班里的所有同学都对我特别很友好，然后呢就是一到这个班里吧，就是这个老师呢教的也特别认真。 就看完这个场景以后就觉得学生们在一起的创造出来这样一个电视台的节目，尤其是小学电视台，还是真的很厉害。谭老师，这个电视台每一个月的一期节目大概从几几年就开始了呀？ 实际上这个电视台我们发展的年代不多。2016年的时候。对，2016年的时候，对，开始的时候我们运作起来的时候稍微有一些困难。这个很多因为学生一点都不会，都是由老师在这里边主要操作。咱们老师操作，老师在学校里边又有课嘛。咱们后来的时候，对，把它发展到咱们这个 社团课里边， 嗯 啊，社团课里边，然后招聘招任咱们这个有这方面兴趣爱好的队员们来参加。队员们参加的多了，然后时间也一点点长了，积累了一些经验，然后慢慢的咱们到现在呢能够正常的这种每月一期这样来运作。 对，刚刚谭老师说的这个是属于我们把它归为媒体方面的嘛。那我也是看到就是咱们的资料上说您还做了一个公众号叫幸福绿谷先锋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公众号主要是来做什么的。 这个是我去年在咱们教委挂职负责少先队工作的时候，来做的这个公众号。这个公众号实际上原来也有，就是一直没有正常的这个运转。幸福绿谷先锋，幸福绿谷实际上是对我们平谷的这样一个称呼，先锋是少先队员，少先队 队员们， 对少先队这样一个称呼，所以说这个名字在这儿。这个里边 内容 主要报道的都是我们基层少先队工作，还有咱们平谷区整体少先队工作的一个开展。建这个公众号初衷啊，就是想通过给搭建一个基层的这个辅导员们搭建这样一个平台，这个让咱们基层的辅导员们组织完活动能够在这样一个平台进行和一个是展示，一个是和我们身边更多的辅导员进行一个互相的一个切磋一样，这样一个平台 相互学习， 对相互学习， 包括我觉得家长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去了解到学校都有哪些活动，包括我们整个平谷都有各种各样的怎么样去怎么样丰富大家生活的一些 对，就是想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咱们的少先队工作。 刚刚提到了说那个分批入队，这个是一个什么什么活动？就是入少先队，对吗？ 入队，我不知道你们两位主持人，这个是什么时候入的队？ 啊，我是 小学好像进去 一年级就入了， 对呀、 不是，就是有一个仪式，然后走到那个操场上，然后就是宣个誓，然后大家在有一个。你每个人都有一个学长或者学姐帮你系上红领巾， 对， 然后再唱一下那个歌， 对歌， 对歌，然后就入了。我记得当时入了之后，我妈妈说那天我从学校出来的时候都是跑着出来的，然后带着我的红领巾， 可开心了。 妈妈说啊，妈妈，我有红领巾了，这样子。 对，那小的时候没有红领巾的话，好像还很伤心。就是如果不是第一批入队的话，是要就是好像是我们被那个排挤了一样，就感觉回去之后特别伤心。 就是咱们就是当初入队的时候，你们小时候入队是班里的所有的学生一起入队吗？还是 我们班 是 所有一起？ 我们班好像 阿呆是不是？ 我们班那个时候是好像学习比较好的， 要经过选拔是吗？ 对，是一批入十几个、二十几个，但是到最后都会入。 最后，对对对，全同入队。这个分批入队就是那个主持人阿呆这种形式。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把这分批入队，让它更规范一些。也是为了让就是咱们现在全国和北京市都推出咱们少先队改革。改革要让队员们有组织归属感，要感受到咱们少先队的这个组织的先进性。那通过什么呢？要让他对咱们的组织有向往。 对， 就是咱们一年级的这个学生们要通过前期的对前教育，然后学校呢有咱们这个学校自己不同定制的这个评价标准。通过一段时间学生们的努力，可能我们都知道学生们的努力的程度不一样，是吧？那个咱们学生们这个入队，这个让他就是分起批次来， 也是有一个竞争机制， 让他有一种竞争机制，感受到这个组织的这个先进性来。 那现在这个分批入队的话，还在就是这样实行吗？ 咱们平谷区是通过咱们今年的2018年2月份起草了咱们平谷区的少先队分批入队的实施的这样一个意见。现在应该说我们全平谷区31所小学，都在推广实施，这个分批入队。我们平谷区推出的是分3批入队。 分三批入，对对，也不同，有的这个班额小，班额小的话可能说是两批来入，咱们那个班额大的，比如说我们评估六小，四十人左右的班级，那就要通过三批这样的这个形式。 那怎么去区分这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入队 的 标准？ 标准是 的，哎，对，这个是最难把握的，也就是说，各学校咱们就是整个评估区，出台了一些个基本性的这个条件，也就是说，孩子们在入队前呀，要做一件好事， 哦， 是吧？要会唱队歌呀，等等，这样一个是一个泛泛的这样一个条件，孩子们都达到的基础上，要有我们各校自己不同的这个 标准 ，对，这个是要。一定要把握好，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现在已经全同入队，就是同时像那个心仪你这样的入队方式，就是一批同时一起入队，已经实施一些年了，实施一些年，然后咱们家长已经适应了这样的一种形式，那就是孩子们可能这个入不上队，回家可能会要哭鼻子的， 对， 所以说家长又要心疼了，所以我们在入队的时候一定要把握好标准，学校要制定好合理的这样一个评价的机制，队员们在这个入队的时候啊，就是我觉得这个第一批入队的同学肯定特别激动，特别高兴，是吧？ 是。 实际上第二批、第三批可能当时稍微有一点小遗憾、 失落 、对，但是他会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达到咱们入队的标准，来达到第二批、第三批。 其实也是给孩子一个教育，就是要得到一定要先付出，而且先让自己进步，才能进入到这个优秀的组织里面。 对，这是一个真正的，实际上分批起来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激励的形式，好的激励形式。 那他们入队的时候都有哪些仪式啊？我现在都忘了我们那个时候的仪式是什么。 对，你可以看到， 我就知道有那个 大屏幕上，这就是他们在入队的时候吧？ 对，这是今年咱们六一的时候，咱们平谷区做的这个少先队仪式入队分批入队的一个现场。我们这是各个学校也都在六一的时候用这样一种形式进行了这个分批入队，可能场地不同，有的在室内，也有在室外的。 还有发言， 带这个领巾的人也可能会不同，是吧？刚才有提到说，有时候是咱们的学长学姐们，学哥学姐们在帮助入这个给系红领巾，也有的时候是咱们的家长们，还有的时候是咱们的领导们，都是体现了咱们关心这个少先队员们，这是咱们的家长，新队员的家长， 像这个分批入队是在咱们平谷区是作为试点，还是平谷首创的呢？ 这是咱们北京市在平谷区做的试点，北京市选了三个区做试点，咱们是 其 中一个。 那其他区现在还是统一全部一块儿？ 现在应该说更多的地方采用的是那种全同一批入队， 同一批入队， 同时入队，对， 明白了。 效果怎么样？实行来以后， 应该说我们这个实施之后，也是在不断的和基层的辅导员们在探讨经验，每个月我们都和基层的辅导员有这样一个互相的一个沟通，每个月他们都会上报一下咱们这个学校在这个分批入队里边要做的这个工作，比如说他需要做队前教育，做了哪些，做评价，日常的评价做了哪些，实施以来我觉得各校的反馈还是不错的，特别是我们进行少先队督导工作的时候，我们邀请了这个家长，当时家长们给出的这个反响是非常好的，家长们觉得孩子们这分批入队之后，实际上这种分批入队好像和我小时候和孩子们的家长们小时候是这个一种形式，实际上咱们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家长是认可这种方式的， 我小的时候就是分批入队， 对吧， 我是第一批 我第一批 特别自豪是吧？ 第一批还发还发身衣服。 嗯，还发衣 服， 就是发一个就是蓝白相间的，反正我们学校可能是特色吧，扎上红领巾，然后穿上统一的那身衣服， 特好看吧？ 对，特别好看。嗯， 习大大曾经也提到过关于分批入队的问题，就是说，就是自己当初入队的时候很高兴，很自豪， 对，特别自豪那种感觉。 嗯，对对对， 看来体验过分批入队的都是暴露年龄的。 对对 对，对呀，所以我一开始我一看分批入队，我说不就是分批入队吗？可能就是后来又是一个一个全部的这样的一个入队， 应该是之后改了又改回又 现在对现在就是咱们又也就是想通过这样一种形式来提升学队员们这种感受咱们少先队组织的这种 仪式 先进性，对， 是一种仪式感， 对，就跟咱们入党入团是一样的感受。我们入党入团现在也都是有选择性的，是吧？对，只有这些就是表现积极的，思想积极上进的， 才能第一批。 这也是一种创新的方式，对吧？ 对，这个这个方式实际上就是想通过一种方式鼓励队员们不断的上进， 是 吧？ 好吧，这个时间已经来到了9:50了啊。唐老师，您是做学生工作21年的时间，这21年的时间，细细想来，时间已经很长了。作为一个事业来说的话，也已经进行了一半多了。怎么样？现在如果让你回首这21年的时间来看，和学生们在一起的时光，你来总结的话，你觉得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或者说，对未来有哪些期许呢？ 我觉得这个21年的少先队工作是吧，还是让我觉得自己现在。从内心心灵上来说还是年轻的， 就 是就 感觉让人感觉有一种扑面而来的、 活力、 知心姐姐的感觉，是这样的。 孩子在一起是不是特别每天都感觉自己特别开心？ 对， 特别年轻。 对对对 对，和孩子们在一块儿的时候，就是你能感受他那种童真的那种笑脸，童真的那个话语。让你听起来自己内心深处是暖暖的，很舒服的。 看到网友燕杰说厉害了我的小谭老师，贾娜说棒棒的可爱的妹妹，真情缘永远说很棒。谭老师，这21年的时间的学生工作当中，应该有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学生吧？ 对对对，有 没有？ 有，就是实际上很多学生就是，就在不同的活动中，给我留下了很多深刻的印象。就是我就通过这个拉操这一事儿来说吧，就是拉操训练的时候很艰苦，孩子们练一些动作幅度很大，是吧？就是能够这样坚持下来，然后我和孩子们说，就是最后比赛结束的时候，我给他们每人拍了一张照片，我告诉他们一定要笑起来，然后把你的微笑定格在这个瞬间里。后来的时候我还把这样的照片给他们做了一个美片，让他们就是永远的记住自己这个时刻。微笑 六小， 对，微笑六小， 幸福校园， 幸福校园，幸福生活。 道别的路口，青春带走了。 这是咱们军训。对，这是用 的。有没有算下来过这21年的时间你教过或者接触过的学生有多少了？ 太多了，因为做辅导员工作可能会要涉及到全校的学生。太多了，没法计算了吧。 我觉得特别幸福。这应该就是您这辈子最大最开心的，我觉得是幸运的资源，他们都是你的学生，多么开心啊。 幸福的源泉。 对对对对，很多时候在那个路边上听到那个喊谭老师的时候，我一晃一回头立马还认不出来，就是那个孩子一大了，就有变化了，模样上变化了。 是的，但是 挺高兴的。 但是学生们都肯定认识您 啊。对对对， 是吧？这种感觉是吧？ 对，很幸福，真的很幸福。 是的啊。也希望谭老师在未来的工作中一切顺利吧。